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Winnie 啊，好想问你咧，你由细到大，即系觉得啊，自己啲直觉准唔准噶？ 唔系好准、啊，咁但系有时咧，我真系会感觉到有啲异样嘅，即系例如我读小学或者中学嘅时候咧，如果老师系会叫我个名之前咧，我会有一种周身唔聚财嘅感觉啊！ 佢始终会叫我， 系咧， 叫我 觉得 就你叫我啦， 身有少少震啦，跟住就会嗌吴欣琪嚟答下呢个问题啊，哦，你觉得咦，又几准喎、啊、咁样，可能系即系身体入面有一种 sensor， 即系一个感应器咧、啊，会唔会系即系感觉到老师喺度望住我咧、哦？所以我嗰种感觉嘅时候咧，就会觉得 啊，原来呢一个可能都系直觉之一嚟 嘅、哦。哦，即系你讲嗰啲即系好嘅唔灵丑嘅灵嗰种嘅直觉啊，即系有啲时候咧，即系例如话会唔会俾人罚噶？抄牌啊？咦、嗯，我而家行开咗。咁架车系咁依摆一摆停一停嗰啲咧，跟住咧已经有种预感就话死啦！翻到去嘅时候，我有预感真系可能会被抄牌，点知翻到去真系成张告票就挂咗佢嘅车窗前面嗰种。 即系呢个系你作为司机嘅直觉嚟啦。 即系有时候都会，但我想讲嗰种嘅直觉唔系净系单单呢一种嘅。嗱，即系因为我哋头先讲嘅直觉有少少就系、是、即系一种嘅预感啦。咁、嗯、另外有一啲嘅直觉咧就系、是、睇人嘅，即系例如话有啲尤其是咧女仔嘅。直觉系好准嘅，我嗰时候咧，读书嗰阵咧，成日都即系同一啲女仔倾偈，咁佢哋成日都话咧，我觉得咧，佢哋两个人一定系有啲嘢 嘅， 系啦，咁啊，嗰两个人系咩咧？就系可能讲紧嘢，唔知隔篱班阿朱女同埋阿明仔啊，佢哋嗰啲即系之间传嘅暧昧究竟属真属假咧？咁、咁啊，通常咧，你知啊，女仔就好中意讲嗰啲 gossip 啊，即系嗰啲八卦嘢咧，咁就会无啦啦就讲啦。喂，唔系喎，你有冇留意到咧？佢哋近排啲举动咧， 我觉得唔寻常、啊。 我觉得佢哋系应该有啲嘢嘅。咁嗱，跟住后屘细问之下，你有咩 证据 啊？你见到啲乜嘢嘢啊？冇啊，直觉嚟噶咋？即系佢哋会咁样去觉得啦。而真系有时候俾佢吹佢涨一涨咧，就系、是、又真系时候咧，佢哋会喺埋一齐噶。 哎呀， 跟住咧，佢哋就会即系喺度咧，好懒醒嗰啲咧，就话：，唉，我一早都话。有咩逃得过我呢一双嘅法眼呢？咁即系呢一样嘢，反而好多时候嗱，我唔知系咪因为女仔可能嗰、那个即系细心啊，同埋嗰个观察咧，系、 哦、 啦，都系比较系即系敏锐少少啦。有时候男仔就可能好多时候好粗疏啊，睇嘢冇睇得咁仔细，可能就因为呢样嘢咧，令到女仔同男仔有时候啊嗰、那个直觉咧系唔同嘅。咁当然仲有啲嘅直觉系咩呢？就系、是、可能系跟应翻你自己本身嘅经验啦。嗱，头先我哋讲嗰啲咧，就系、是、一啲完全系纯粹个人感觉嘅啫。我觉得系纯粹个人喜好，咁你就会觉得呢个系直觉。咁但系有啲直觉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即系可能做嘢经验嘅判断啦。即系好似好简单，例如话我身边有个朋友，对于呢一个嘅即系天气啊，甚有研究嘅， 系 即系佢真系稍为有时候望一望个天象咧，啲风云色变。 唔屈指一算啊！ 就 又可以话到俾你知啊，即系咦嚟紧可能会落雨啊，即系尤其是你有时候咧睇电视啊，或者你真系如果识一啲即系渔民嘅朋友啊，即系佢哋对于咧天气嗰样嘢咧会比较了解一啲嘅。咁有时候佢哋嗰种直觉就系话，诶将会个天气转差咧，系真系因为自己本身自身嘅成长经验啊经历咧，系话到俾佢知我有呢一方面嘅直觉啊嘛。 都系嘅，因为真系有研究就讲咧，即系好似你嗰个渔民朋友啦，但系呢个情况咧就出现喺日本嗰方面啦，就系、是、原来日本咧以前去测气象咧就冇咁多工具噶嘛，真系单凭咧嗰啲气象预报员嘅直觉咧去预测个天气，结果发现咧原来佢哋个准确率咧有接近八成添，仲要嗰个相差咧都系得1%至2%左右，佢单凭一啲观察啊，即系屈即系未至于屈指一算啦，呢啲就系玄学嘅，咁但系由观察嗰啲风向啊、云嘅状态啊，咁其实原来发现喺1904年嘅时候啊，嗰阵仲未有电脑啊一啲科技仪器去测算，已经咧有八成咁准，仲要而家有咗科技之后都我谂都九成几准啊，好似你去日本旅行嘅时候咧，你真系知道，朝早嘅时候你会知道啊，预告俾你听下昼大概几点钟会落雨。咁但系原来呢样嘢咁耐之前都已经咁准啦，所以直觉嘅嘢真系唔到你唔信啊。 系咁，所以我哋今晚咧都即系同大家一齐研究一下所谓嘅直觉啊。头先我哋讲嘅都可以归纳为即系直觉嘅一部分嘅，因为有啲就有经验即系数据分享，有啲咧就即系纯粹系一种个人嘅感受。咁嗱，无论系咩都好啊，我哋或多或少啊，都有呢一种所谓嘅即系第六感咧，突然间会走出嚟噶嘛。只不过系好多时候你信唔信呢一样嘢？ 系啦， 嗱，因为咧我自己成长咧，我由细到大咧，我就唔系好信嘅，即系我唔系唔信我自己嘅直觉。我好多时候就算我真系有直觉啦，即系当然佢会话俾你知大概你之后要采取一个咩嘅行动，做一个乜嘢决定。有时候直觉就系话俾你知呢样嘢嘛。咁但系咧，我又唔系咧，即系莽撞到个位啊！即系有啲朋友真系莽撞到就系话我直觉，我见到呢个男仔或者我见到呢个女仔，我知道佢系 我一生中嘅最爱 啦，冇错啦 ，the one 咁样样咧。咁于是乎佢就即系谂都唔谂啊，就即系 冲过去。 系啦，系啦，咁但系有时候你真系撞到成头血噶嘛，系嘛？咁嗱，我自己 系其中一个。 嗱，我通常我真系唔系嘅，我由细到大我都系咧比较系我要 按兵不动， 按兵不动啦，同埋我会观察多啲先嘅，跟住我真系要搜集多啲嘅数据， 系 去认证我嘅直觉准唔准确。我先是会有进一步嘅行动嘅，嗱，有时候个先后次序就系咁样样摆噶嘛。我唔知阿 Winnie 你嘅摆法系点啦。 我同你啊真系几似噶，即系对于我嚟讲，我唔会打冇把握嘅仗啊。即系如果我系知道，例如会考试嘅时候啊，一定会努力咁样去温晒书啊，知道晒啊。即系我唔会去凭直觉去谂下，咦，究竟咧，老师会唔会出呢一课嘅课文？即系我唔系嗰啲会 tips 题嗰啲啊。咁当然，因为我本身嘅直觉咧唔系好准啦，咁所以你要做晒啲万全准备。当你要做出咩招嘅时候咧，我都可以即刻咧有啲应变方法啦。咁所以其实对于我嚟讲嘅话，直觉咧，虽然我都系女性，咁但系就唔系我擅长嘅方面啦。反而可能系身边啲女性朋友，即系好似你所讲咧，对于啲蛛丝马迹咧，就会呢一啲见微知著啊，见到咧就会知道啊，往后嘅发展或者原来咧有少少预测会估到啊。 系，不过你头先讲起考试咧，我就真系谂起咧，直觉呢一样嘢咧有辣有唔辣，即系最好嘅地方就系咩咧？如果以考试作为一个比喻，头先阿 Winnie 就攞嚟讲话贴题啦， 系啦， 即系有啲时候系噶嘛，你好服有啲嘅同学仔。佢咧读书唔叻，但系佢考试好叻， 仲要温书时间好少，都攞到高分， 都攞到。我又未至于系高分，但系见得下人咯。即系有时候你知有啲 人真 系系啊，即系唔系咁攞出嚟见人嘅成绩，但系佢得嘅。咁嗱，有时候你请教佢，即系请教佢你点解可以即系攞到呢一个唔错嘅成绩啊？咁佢咪就 系 头先即系 Winnie 讲嗰种咯。我直觉话俾我知系啦，我系贴乜嘢题目，即系大概个范围。系点样样？跟住佢甚至乎 tip 咧，就系话呢一辣咧，即系可能佢唔会出，可能系 essay 嘅，可能会出系即系 multiple choice 啊 ，true or false 啊。咁所以你唔使背得咁辛苦。咁有啲咧，可能佢就真系如果要出 essay 嗰啲去 tip 到嘅话咧，就即系记住个 point form。咁喺即系有限时间之内，即刻嗱临写出嚟嗰种啊嘛。 嗱，咁但系咧，我话哇，咁你诶温到咁样样啊，即系万一真系稍为瞓倦，唔系如你所想咁出嘅话，咁点算啊？佢话咁就 GG 噶啦， 咁我佢认命咯， 即系好豁达噶，即系嗱，有时候佢话即系有辣有唔辣嘅地方，就系、是、当然你贴中嘅话，就梗系诶省略你唔少功夫啊，悭你唔少时间啊，咁而且得出嚟嘅效果仲要系几好添嘅吓，咁啊事半功倍就呢一种啦。咁但系如果调翻转你贴错嘅话，佢话系噶啦，即系赔了夫人又折兵。 咁但係其实好似我同你呢一种呢，要即係要打有把握嘅仗呢，事先一定会搵好多资料搜集啊，去了解一下究竟件事会来龙去脉啊，即係例如假设係买楼咁先算啦，即係好多时我哋都会稳定晒啲资料，諗啊应该嗰啲坐向啊，啲人流系点样啊，交通又点样啊，咁但係呢其实往往呢有时直觉嗰一下呢真係会影响嘅决定性比较大，即係好似小朋友一入到间屋呢，如果佢真係会喊嘅时候，你就会咦唔通呢间屋唔係咁方便，或者我哋唔係咁适合住，呢、這个时候可能小朋友嘅一个直觉性嘅反应呢，会影响到我哋一个买楼嘅决定都唔抵喎。 喂，咁你如果你咁样讲嘅话，我哋再褪前啲諗一步啦，转头返嚟就讲下啦，即係唔好讲话即係买楼呢一啲啊，有时候你直觉即係同一个人夹唔夹得嚟啊，係咪单凭第一眼就可以判断到啊，转头返嚟研究。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今日我哋就系讲开直觉啊，咁啊，我唔知啊 ，Vinny 从小到大咧，即系识新朋友嘅时候，会唔会咧有一种即系直觉，或者有一种 inside voice？ 我哋成日都话咧，喺你个脑入边有把声同你讲，就系话啊，呢一个咧将会成为你嘅好朋友啊，又或者啊呢个人咧可以同佢交往得过啊，会唔会有呢一啲咁样样嘅即系直觉浮现嘅咧？当你识一个人嘅时候， 又好似真系冇喎。咁但系其实当你认识嘅时候，即系倾嗰几句嘅时候，已经大概估到，咦呢、這个，咦原来某方面都有啲共同话题可以倾下嘅、哦，咁但系即系又未至于话啊呢、這个要值得交心，但系可以觉得咦可以再花时间可以倾耐啲，咁真系会有呢啲感觉，即系如果你 feel 到嗰个人好似唔系咁友善啊，或者啲言谈好似唔系好夹啊，会真系想远离啲嘅，又真系。 因为嗱，我自己咧就真系比较深刻嘅一次咧，就话我记得喺我读中学初中嘅时候，咁你知通常呢即係新学期开始嘅时候啊，第一日返到课室会做啲咩啊，就係、是、大家会分配好个位置嘛，咁、 啊、 你可能会见到好多嘅新面孔啦，係咪，咁我印象中呢即係我记得当年即係第一日返学嘅时候呢，我见到有一个女仔，咁呢我唔知点解呢，我直觉就係、是、以今个学期呢我觉得我会同佢 friend 嘅。 哦， 真系嗱，当下突然之间我有咁嘅直觉啦，呢个系冇根据嘅。 第一次见嘅， 第一次见，第一眼，第一日见到一齐行入课室嘅时候，咁大家仲要系咧，我记得嗰阵时候因为大家系求其排队上到去课室之后，大家咪靠长企噶嘛。 系啊。 咁跟住咧，咁靠埋长企嘅时候，咁有时候你咪周围望咯吓，望下望下就见到一个女仔，跟住你就会觉得咯，嗱，真系纯粹直觉啦，呢、這个系你会觉得你同佢呢个学期会 friend 嘅。 系咪因为佢靓啊？ 嗱，其实你今时今日睇翻佢唔系特别靓嘅，即系如果讲班上面靓嘅女仔嘅话，佢一定唔系最标青嗰、那个。 但系佢端庄， 即系普普通通女仔样啦，系即系又唔系话好差，但又唔系话好靓。但唔知点解你觉得会同佢 friend 啦吓。咁、而之后咧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当日老师即刻安排咧，就系佢坐我隔篱啦。真系、哦， 我坐你隔篱， 真系坐咗喺隔篱，跟住你已经喺度谂，我啲直觉都几准，即系嗰阵时候忽然之间浮现啦。咁之后咧，你有时候咧，即系都未至于话我主动去打开一啲嘅话题嘅时候，佢又会好主动揾你倾偈啊。咁如是者咧，你就会觉得，咦？呢、這个究竟系真系我嘅直觉啊？定系其实唔系嘅，系因为我本身即系认为我会同佢 friend 啊嘛，咁、 哦、 所以我好自然 系啦，主动去接触 系啦，下意识我都会即系好将自己嗰个所谓嘅防线咧就会稍微降低咧，咁、哦、其实呢一个我都真系觉得系一个迷思嚟嘅。不过即系如果你讲话直觉有时候真系嘅，如果你本身你对于一个人嘅嗰个直觉就系话我愿意同佢交往，愿意同佢即系做朋友结识嘅话。你就会好自然将嗰条防线会放低咯。 系，其实都系，因为好似我之前有睇过一本书咧，叫做《毒舌的艺术》啦，咁系一个日本嘅谐星写啦，咁佢其实喺写嘅时候讲认识朋友咧，佢真系会下意识将佢分做啊呢一个咧系前辈要尊敬嘅，呢一啲咧就系好叻嘅，我要去认识佢嘅，而呢一啲咧我就尽量远离，即系可能系同事啊，就唔会交心嘅普通朋友嗰一只啦。咁虽然对于即系我即系会有少少商榷嘅，系咪真系要将朋友咁样分类啦？因为好多时人嘅性格唔系你第一眼嘅时候你已经知道佢底蕴系点样，但系呢一种方法其实佢第一眼就已经会下意识分类嘅话，其实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啦，即系起码会知道啊，我会用啲乜嘢嘅心态啊，乜嘢嘅态度啊，去同佢哋相处。呢一个其实都系几特别嘅方法啦，对于我嚟讲，因为对于我嚟讲就系、是、认识咗先啦，萍水相逢先啦，咁如果咦？OK 喎，咁先至再繼續交心落去，呢一啲就係後話嚟㗎啦，已經。 係啊，咁當然啦，即係有一啲所謂嘅直覺，我覺得啊，即係同經歷一樣啦，都係根深蒂固咗嘅。即係例如話，我記得嗰陣時候咧，我認識一個女仔， 咁咧，女仔 係啊，一個女仔，咁咧佢其實咧話說就有一次就好苦惱嘅，就同我講，佢話：哎呀，最近有個男仔咧成日 approach 佢啊，即係追佢啊，又或者係成日都主動去聯絡佢啦，咁。咁我话吓咩人嚟㗎，点样样㗎，咁佢又 send 一张相俾我睇，咁我望落去觉得喂时时正正几好样啊，咁虽然望落个样的确呢係有少少，因为佢都系比较偏靓仔嗰啲嘢，咁系咪你担心佢花 fit 定系乜嘢嘢啊，佢话係啦，一嚟我担心佢花 fit 啦，二嚟就因为呢其实呢个男仔呢就系夜晚喺嗰啲即系酒吧嗰啲工作、即系类似系做 bartender 嗰类系啦，调酒师嗰类啦，咁佢呢因为呢即系呢个同佢自己咧本身嗰个经历系有关嘅。佢咧系以往咧即系试过同一啲嘅男仔喺埋一齐过。咁嗰啲男仔咧就好中意咧就去嗰啲吓饮酒嘅地方啊，即系开 P 啊，又或者去跳舞啊，即系诸如此类嗰啲啦。 就令到佢有个前科就担心啦。 系啦，总之咧佢觉得咧任何异性嘅即系男仔啦吓，同嗰啲地方有任何联系，无论你喺嗰度工作。嘅又好啊，又或者你系中意去嗰啲地方玩又好啊，佢就有个唔系太好嘅印象。咁佢即系嗰个直觉咧，就系话俾佢知呢个男仔咧，佢就算而家即系对我好似好献殷勤咁样啦，但系都系有目的嘅，即系而呢一样嘢系唔会 last 嘅，唔会长久嘅。咁于是乎咧，佢就好烦恼啦。咁嗱，但系我就问佢，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咁你对佢本身有冇感觉先？因为如果你系咁烦厌嘅话，你咪索性唔好理佢，表明你唔想理佢咯。问题就系佢又即系觉得，哎呀，咁呢个男仔望落个样又真系唔差喎，系啦，系啦，佢又觉得又真系唔系好差，咁但系佢又觉得个直觉同佢讲话，我唔应该信你，即系我唔应该 go for it 咁样样话。 哎呀，呢只直觉嘅烦恼啦， 系啦，因为嗱，有时候你嘅直觉同你本身实际上面掌握到嘅情况，系啦，有一啲嘅矛盾冲突位啊，即系我谂可能阿 Winnie 都或多或少有试过，就系咧，你直觉话俾你知，诶、呢件事我应该做啦。举例啊，哪怕你话做生意又好啊，转工又好啊，识个男朋友又好啊。你直觉话俾你知，我应该要做嘅。咁但系你身边嗰啲人同你讲话，喂唔好，而家市道唔好，你仲转工？话唔系，而家市道咁差，你仲搞生意？喂唔系、啊，你嗰个男仔望落好似唔好稳阵，你谂住同佢喺埋一齐啊？即系嗱，你听到呢啲说话嘅时候，你就熬底啦。面对咁嘅情况，点算好呢？转头翻嚟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休息前咁，我哋就即系讲开直觉啊，即系其实直觉呢样嘢本身你有嘅话就冇咩问题啊。最怕系咩咧？ 冇、 就系唔系嗱，冇我都觉得唔紧要。 系啊，冇一个人仲快乐啲。 系啦，可能都仲快乐啲。最怕嘅就系你又有，但系咧同你 嘅理性 放系啦个理性嘅分析咧就矛盾起嚟。即系直觉话俾你知，你应该可能要去做一件事，但系你又即系吓睇晕晒啊，环境因素种种咧，就其实唔应该冒。 贸然去做呢一个咁好似睇落好冲动嘅决定啊？ 系 点算好咧？ 嗱，咁其实咧有好多种唔同嘅即系训练直觉啦，又或者系即系点样去究竟应该跟从自己嘅直觉啊，定系相信啲理性分析咧，都有好多种嘅选择或者态度啦。咁当然就唔系话一定要相信自己嘅直觉啦。咁但系如果当你身体入面有啲感觉，即系例如你觉得肚痛或者心入面啲打冷震嘅话咧，其实呢一啲咧都系身体入面发出嘅信号咧，话俾你听，其实你嘅有一啲不明嘅感觉啊，因为好多时例如我自己都试过嘅，即系刚才头先提到嘅例子咧，就系、是、俾老师叫起身嘅时候咧，你真系会有一种周身唔聚财，有一种唔知点样解释嘅感觉出嚟啊！咁但系呢一个咧，其实好多时我哋都会否认啊，即系可能真系咁啱身体唔舒服咧。咁但系呢一样嘢，其实都要正视下自己嗰种感觉，同埋即时嘅话，其实你对于呢件事，你系觉得开心啊，唔开心啊？咁虽然市面即系出面会有好多唔同嘅理性啊，要考量啊，要估啊，咁但系嗰下嘅内心嘅声音或者一个即时感觉咧，其实都是一个好重要嘅参考指标啊。咁当然咧，就唔系个个好似即系你个朋友咁样直觉系好准嘅朋友啦。咁但系点样可以锻炼到自己嘅直觉？咦，我一望就知道呢件事系得定系唔得？咁真系会有几种方法咧，可以分享下俾大家。呢、這个咧就系有本书啊，叫做《点样可以成为企划高手》啊。咁佢入边咧又提到一啲例子咧，就系好多时啲。啲老行专啊，即系例如出一本书嗰啲编辑咁样，佢望呢一本作者嘅书一啲几篇文章咧，佢已经估到呢一本书咧好唔好卖噶啦。 嗯， 咁就系其实因为佢之前已经累积咗好多年，即系三四十年嗰啲经验咧，佢已经知道嗰本书嘅行情啊或者情况系点样样，所以其中一样点样可以锻炼到自己嘅直觉咧，就系、是、精于其中一方面，即系例如系。恋爱嗰方面应该都好难变成一个专家啦。咁但系例如好多时一啲专业嘅运动员啊，例如棒球手咁样，佢嗰一打击球嗰一下咧，已经有一种人波合一啦、 哦哦。 当佢飞埋嚟嘅时候，其实你唔一定需要个理性分析，你已经估到之后佢会点样嚟嘅时候，你就一下挥棒出去咧。其实呢一个咧都系属于一个直觉上面嘅一个方向嚟。 呢一个就即系取决于我哋提过的经验啦。尤其是你嗰个例子举得好好嘅，就系用运动作一个比喻。 系啊， 因为好多时候你基本上系冇咁多时间俾你思考，尤其是你讲话即系棒球啊、投球啊嗰千分之一秒嘅时间，咁佢就系因应翻你身体当下嘅直觉，究竟呢一个系直球啊定系弯球啊？当下你挥嗰一棒就系凭你嘅直觉。可能就係揮出去啦咁其實都係嘅，即係有多時候你如果你話你累積經驗嘅話咧，咁的確係能夠判斷嘅。你諗翻起即係之前有一部漫畫就係叫《爆漫》啦，咁入邊都有講到就係入面嗰啲嘅漫畫編輯啊，咁佢都有時候係憑一個直覺就係、是、覺得。而家呢一个漫画家佢画嘅呢一部作品会唔会成功？ 哦、 即系呢一个亦都系因应你多年啊吓，我做咗咁多漫画嘅编辑，咁我咪可以判断到究竟佢具唔具备一本成功漫画必须要具备嘅元素啦。呢个当然唔可以担保话呢一部漫画一定会爆红，但系至少佢嘅直觉会话俾佢知有冇咁嘅机会咯。系 系啦，咁仲有第二个训练嘅方法咧，就系、是、透过阅读一啲大量嘅资料啊。咁当然就唔系话透过嗰啲资料咧去分析。咁因为刚才头先提到个前次就係你已经好专呢一个行业或者你专呢一方面嘅知识啦，咁所以其实你喺睇资料嘅时候你已经係推算到呢一啲所谓嘅资料啊后面隐藏咗啲咩讯息话俾你听，咁你呢一样嘢例如好似做生意咁样，你见到对方同你讲啊多谢你啊，我会研究下你呢一份计划书嘅， 即係冇机会啦咁。 係啦，咁呢一个即係做生意嘅其实个直觉或者已经可能透过呢一啲背后啲潜台词已经估到嘅，咁但系如果见到对方系已经好热烈，就话放心，我会再约你食饭，再倾下入边啲细节，咁你就知道啊呢件事有行啦。咁呢一个生意人嘅直觉咧，其实都系透过一啲大量嘅数据啊去累积翻。 翻嚟嘅。 系，即系有时候好似有啲女仔同佢约完出街之后咧，最尾同佢讲嗰句说话系话，我哋几时再见面啊？你等我电话啦。 再约啊！ 再约，即系呢啲 得闲饮茶 啦。你知咩事啦？ 真系， 所以唔使问多噶啦。你唔好再咧唔识趣咁样咯。人哋讲完之后就话唔系，俾个时间你啊。哇，你真系呢一啲嗱，真系要相信嗱，就算你冇直觉都好啊，睇多啲 书，眉头眼压 啦，系啦，即系做多啲数据嘅资料搜集，咁对你嘅人嘅成长都好有帮助嘅。 系，咁仲有一样方法咧。其实是令到你的情绪松弛下来。 是。 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工作太过绷紧啊，或者当情绪太够紧张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反而想不到个方法。但是当你即是放松晒，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爱因斯坦，他是想了一个相对论出来啦。其实他当时呢就是不眠不休咁样长期研究，他反而病了。咁但是在病到在个床度休息的时候呢，反而諗到呢一个相对论出嚟。咁所以其实好多时我哋即係精神太集中或者太绷緊嘅时候呢，有时对于嗰个直觉嘅出现呢未必有好效果。咁所以呢反而松弛之后嗰种情绪放松晒啦，呢一啲咁嘅感觉呢，第六感呢先至会出现。即係呢啲嘢真係灵感嘅嘢，即係话到就到，唔可以即係坐喺张凳度苦煞思量就会諗到出嚟。 对，有时候你真係要俾自己定落嚟嘅时候，你先至会能够想通一啲事情。 係啦，即係散下步啊，冲个凉啊。 係呢个我諗就算唔係直觉都好啦，即係有时候你真係处一个叫做烦恼嘅状态。即係我成日讲呢，你有时候唔使话要做啲咩决定，你稍微諗通啊。而嗰样嘢其实一路你都知道，但係唔知点解你諗唔通。我举个好简单嘅例子。就是呢我有个朋友咁呢，一路呢即係都喺度纠结于就係、是、觉得自己个份工唔好、 哦、 觉得自己个老细对自己好差。 係。 咁的确啊，即係佢嗰份工系唔容易处理嘅，而且老细都俾好多压力佢。咁但係呢，我哋身边啲朋友甚至乎连佢屋企人呢都有同佢讲过， 唔好做啦，咁辛苦。咦， 唔系呢一样嘢，即系嗱，我哋即系当然啦。如果你选择唔做嘅话咧，我哋即系都支持嘅。咁但系咧，我哋觉得就系有时候咧，你份工唔系真系你谂到咁差，同埋老细唔系你谂到嘅佢对你咁衰。有时候佢对你的确系苛刻， 哦、 但系佢真系想你进步。我哋即系就算唔识佢老细，但系听佢讲啊吓，都感受到呢样嘢嘅。咁嗱，而有一日咧，即系佢真系因为佢处于不停咁样绷紧工作嘅状态嘛，系听唔入耳嘅。纵然咧，可能我哋讲完之后，佢都觉得系嘅，或者系啦，或者系啦，希望系啦，咁诸如此类。 敷衍你，听落去。 即系其实佢系自己催眠自己啊、 哦， 即系佢唔系唔想认同你，但系佢嗰一下，因为真系充斥住有好多嘅工作埋身啊，好多资讯啊，咁基本上佢真系冇时间停落嚟去消化呢一句说话。咁又系直接好似阿头先 Winnie 又咁样讲啦，就系佢病咗。当佢一病咗之后咧。一靜落嚟，我唔知道，因為係咪咁啱佢又接觸到啦，有啲朋友又冇嘢做啊，有啲即係其他人又傾開偈啊，咁佢開始留意到身邊好多唔同人嘅故事，咁、佢忽然之間諗通咗，佢真係諗通咗喎。其實佢諗通嗰樣嘢係周圍嘅朋友，連埋屋企人都有同佢講嘅，就係其實你老細對你真係唔係算話好差，有時候佢對你係一種即係嚴格嘅要求，係都係想你進步，都係為你好嘅啫。忽然之間有一日，佢就同我講翻啦，其實我老細咧，我諗落佢對我都。唔算好差啫，嗬。其实佢都系即系想我好啫，嗬。即系我咁当然啦，当下 即系嬲到反台。喂，一早同你讲咗啦。 理论上都系嘅，但系当下我作为朋友咧，你唔使再多讲，你话系咯，系咯，系咯。虽然嗱，你个心入边谂就系话，喂，呢一啲说话吓。好耐之前已经同你讲咗 十万九千次， 系啦，仲要讲不下数百次咁样。你而家调翻转，同埋有时候好激气嘅咩咧？有时候好激气嘅就系你同佢讲同一番嘅说话，你讲一百次都好，但系咧同一句说话咧出自喺一个唔啱嘅人嘅口里，佢听唔入耳嘅。但系如果出自喺一个啱嘅人嘅口里面嘅话咧，佢嗰一次嘅时候咧，仿佛灵机一触咁样样咧、 哦， 哇，至理名言咁、哦、样，即系真系嘅、哦，即系例如话举例。阿爸阿妈成日揞你，你会觉得讲嗰啲都系嗰啲，哎得啦，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啦，你唔明噶啦。但系嗰番嘅道理咧，如果系一个闺蜜啊、好兄弟啊，突然间同你讲，捉住你讲，但其实一模一样倒模咁样倒落去嗰句说话，忽然之间，哇！ 你讲得真係好啱喎。 即係一个喺轻松嘅状态之下同闺蜜讲呢一样嘢。 冇 错 啦。咁即係所以有时候呢，你如果係处一个叫做放松啊轻松嘅状态入面，唔好俾自己咁绷緊呢，你跳下一步去睇好多嘢你突然之间会諗通，会消化到嘅。 同埋好似你朋友嗰个呢，其实喺嗰下呢佢未諗通呢，就係因为佢唔識諗到对方嗰个感受。即係可能佢嗰下未必係可以喺个老细嘅角度上面去睇呢件事，哦，作为一个老细我点样去对自己嘅一个同事啊下属咁样，所以令到佢諗唔通。咁所以其中一个点样可以训练到自己嘅直觉呢，就係嗰个同理心啊，读心术。咁就唔係话睇人眉头眼牙啦，而係所谓可以由对方嘅身体语言啊，或者去对方嘅諗法啊感受去諗多啲，咦点解佢会有咁嘅行为啊，点解佢会有咁嘅举动啊。其实呢一啲呢都系一啲生活上嘅累积。咁当累积晒啦，你要知道对方哦有个行动呢就系背后个原因系乜嘢呢，都会令到你个第六感呢可以提升到啊。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咁啊，嚟到呢一个人生两难题嘅环节啦，今日有啲咩嘅难题考考大家呢？ 呢个咧就系一个道德上嘅抉择啦。 嗯， 咁就话说咧，嗱，假设啦，而家咧嗰啲器官移植公司啊合法化啦，咁佢哋咧就举行咗一个大型嘅活动，咁啊招募一班咧20岁嘅后生仔女啊，咁假设你都系20岁啦，咁佢就啊 sell 你啦，就系话同你签个契约，咁但系咧。就而家俾一大笔钱，嗰笔钱咧可以你豪玩豪使都可以揈到去50岁嘅，咁但系问题就系你到50岁嘅时候，你就要捐出你全身嘅器官俾佢，咁当然啦，如果你真系咁唔好彩啊，你50岁之前咧就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嘅话咧，都唔会同你屋企人咧去即系追收翻或者追讨翻呢个费用，咁呢个时候。你签唔签呢个契约？ 喂，等先，我想问，即系我50岁嘅时候，假设我仲生勾勾咁样，都要攞出嚟啊？啲器官？ 梗系啦，你签个契约，瞓咗成30年钱咯，唔系唔俾你啊？ 哦，咁又真系对我嚟讲啊，又唔算话系好难嘅一个决定。 系咪谂都唔谂就即刻锯晒器官俾佢？ 谂都唔谂，我梗系唔签啦。 啊 是啊，应该就唔会签㗎啦。 竟然 是啊，点解你觉得我会签呢？点解咁惊奇呢？我好好奇喎，大佬。 我会觉得因为我可能我比较年轻啲啦，我会觉得青春有限㗎嘛，好多时。咁即係喺咁短嘅时间，喺个30岁嘅时间入面去挥洒你嘅青春，去享受晒你所享受嘅嘢嘅时候呢，其实以都 OK 啊。咁同埋李白平时有讲㗎嘛，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啊嘛。咁呢有青春就当然使尽佢，而且当你30年嘅时候，你冇嗰个后顾之忧，你嗰嚿钱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用途，即係例如你想做你想做嘅嘢啦。即係好多时我哋平时又话啊，我哋60岁之后退休呢就要环游世界，咁但係你20岁已经可以环游世界，仲要有气有力，咁呢一个对于我嚟讲真係几吸引㗎喎，真係。 对我嚟讲又唔系，我觉得嗱呢一个问题好得意嘅地方就系，我谂喺唔同嘅阶段你去答嘅话，会有唔同嘅答案。 啊、 即系如果你可能真系学你话斋啊，假设我而家真系即系10零20岁嗰啲咧，唔会谂得太长远，唔、 啊、 会谂话你点样规划你嘅人生嘅话，就可能学你话斋，人生得意啊， 须尽欢 咁样样。咁可能我会签，可能咋吓，都唔一定会签。咁但系因为。毕竟而家我又有屋企又成咁样，我会答你呢、oh. 就即系人生首先个意义唔在于就系你系唔系要 过 一 个 好奢华嘅生活咯。即系纵然你话想要享受人生，但我觉得唔系等于你有使唔完嘅钱，咁你个人生就叫做好惬意，真系未必㗎喎。 Oh. 即系相对之下，你讲緊50岁 我会觉得其实人生去好漫长嘅话，你可以用嗰个时间去做一啲好有意义嘅事情咯。 嗯， 咁而唔系即系叫做嗰卅年你系咁揈钱啊，跟住买车啊，买五架啊嗰啲名贵跑车啊，每日衬衫咁样去玩啊，即系环游世界。我觉得呢啲反而即系唔系太有意义啊，对我嚟讲，尤其是即系当我即系而家，因为我处嘅阶段系。 有家庭， 有家庭，有小朋友啦。你反而调翻转谂，即系你会觉得就系话，为咗屋企人，为咗小朋友，你应该系更加珍惜，好好照顾自己，等自己尽量有咁长命得咁长命啊。 哦， 即系反而我嘅谂法系调翻转，所以当你同我讲话，喂，唔系、哦、你签咗约之后，你未来嗰三十年你唔使烦，可以不停咁样想过几奢华嘅生活，有几奢华嘅生活，但系你五十岁嘅时候你就 game over 啦咁。咁我觉得反而呢一种系一种。好唔珍惜自己生命嘅一个态度咯，系 都系嘅，因为始终可能即系太有钱咧，啲少奶奶每日咁样 shopping 咧，其实个内心都会好空虚，同埋你环游世界，你顶尽咪可能两年内环游一次世界，你仲有三十年嘅时间，你真系可以环游到十五次世界，咁中间嗰段时间其实做啲乜嘢咧，真系要好好规划，同埋我谂去到唔同年纪咧，个欲望会唔同啊，即系可能年轻嘅时候咧，就希望可以有多啲钱啊，可以挥霍下自己嘅青春。咁但係当到三四十岁嘅时候呢，就会可能都想自己长命啲啦，即係可能会透过做运动啊等等。咁但係到五十岁其实你已经个够钟啦嘛，够钟要走嘅时候，你嗰个欲望其实你好多嘢真係仲未必仲未想做到呢，你反而未必係想咁快咁俾晒自己啲器官人哋啊。 我就真係会諗头先你讲就係啦，即係其实成件事呢最感受最即係难嘅一个地方，就是当你知道自己就嚟将近五十岁。 是。 嗱，因為我其實首先 49歲嘅時候， 即係因為其實我諗緊佢要攞你嘅器官，某程度即係等於攞你條命啦，係咪？ 係啊，當然 係啦。咁嗱，某程度我就會覺得，當你喺最尾嗰一年兩年啊，甚至乎可能五年嘅時候，你進入倒數階段，我覺得你個人生係一啲都唔會開心。 哦， 即係尤其是即係成日都講啫嘛，你願唔願意知道你嘅未來係點啊？嗱，某程度你簽咗嗰張約，你知你嘅未來係點噶啦，你五十歲你嘅人生就終結噶啦。咁即係嗱、unless 你有一个更加大嘅即係所谓宏愿囉，即係例如话我諗住可能喺我五十岁嘅时候，我将我得到返嚟嘅钱，我唔知点样贡献个世界咁伟大嘅咁样，咁你可能令到自己嘅生命好似有一啲嘅意义，如果唔系好空虚嘅真係。咁但係我又会諗啦，即係你帮人啫，你使唔使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去捐钱呢？其实你有好多实际上面嘅嘢你可以做，真係帮到人㗎嘛。 为国捐躯㗎嘛。 哇，咁你嗰种唔系啦。啊！你嗰种 唔 系嗰种为咧，嗰种为钱兼两样嘢嚟噶，大佬啊，系咪先？咁所以即系我谂落咧，我就即系应该都唔系太困难嘅情况之下，我就决定应该都唔会签噶啦。 哎呀，即系爹哋，即系原来过咗一个人生嘅新一个阶段咧，谂嘢真系会有唔同。不过我都系会坚持自己的选择，挥洒自己嘅青春。